我在爱心好心随轻轻左右夜夜入梦啊一一一中幻境唉我越念越凄呀凉惨见发咩猪为把我欲人庇佑又起了法力也无能今夜有幸相逢我俩相依结近从梦里苦十白羊冲下一那凡生